朝花夕拾，小影。这是李菁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的信息，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网站。朝花夕拾，作者鲁迅，小影。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，然而委实不容易。目前是这么离奇，心里是这么五杂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吧，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。中国的做文章有规范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。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，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，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，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。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，叫做《一觉》，现在是连着一觉也没有了。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，夕阳从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。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，就是一段树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叶便青葱的可爱。看看绿叶，编编旧稿，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做着这等事，真是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很可以驱除炎热的。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，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。我还替它改了一个名称，朝花夕拾。带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够。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五杂，我也还不能使它即刻幻化，转成离奇和五杂的文章。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，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吧。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，菱角、罗汉豆、茭白、香瓜，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，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，也不过如此，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，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，使我时时反顾。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，与实际荣获有些不同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文体大概很杂乱，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，环境也不一。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，中三篇是琉璃中所作，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，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，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。1927年5月1日，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。小影结束，此次录音由李菁提供。